撒母耳传的第四讲，撒母耳记上的四章至到六章。今天一讲就要讲三章的经文，是很长很长。全部三章的经文都是跟约柜是有关。讲到约柜的坐镇、约柜的秘掳和约柜被窥看，这个在和合本的翻译是擅自观看，所以我们是要讲三件有关约柜的事，是三章很长的经文。首先是讲一些的背景，当时我们刚才读经文，我们知道非利士人来到攻打以色列。非利士人其实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已经是有被提及，在树创世纪的第十章和二十一章都有讲到。在撒母耳记里面就更加多了，讲了有关非利士人的事是150次那么多。非利士人是什么？他们是非犹太族的人，他们主要的部分在爱琴海岛，是海上的民族。在公元前的1028年，他们是入侵了地中海的沿岸，就是腓尼基这个地方。他们建立了主要是有五个城市，是阿什特、加撒、阿什基伦、加特和以格伦。他们每一个城都有一个首领。在属于20世纪，阿拉伯国家就开始叫地中海去到约旦河这一带的地方叫做巴勒斯坦。巴勒斯坦的名字就是出于腓利士，是同一个字。以色列人征服了应许之地之后，曾经多次希望将迦南人赶出去，是包括腓利士人。在约书亚一路去到大卫的时候，但他们都不能够是做得到。由于因为他们不能够将迦南人赶出以色列地，造成日后征战不休，直至到今时今日仍然都是一样。我们见到以色列人今时今日和哈马斯的战争，就是因为当年他们不能够将他们完全赶出以色列地。我们经文见到今日腓利士人来到攻打以色列，他们安营在亚弗这个地方。亚弗就是腓利士人在北边的一个城市。以色列人呢，他们扎营在树以便以谢。以便以谢翻出来的意思就是帮助之石。这个字其实对我们应该不会陌生，因为我们记得在说创世纪亚伯拉罕有一个仆人叫做以利以谢，是吗？我们说以利就是神的意思，以谢就是帮助的意思。以利以谢就是神差派的帮助，我们说以利以谢其实就是圣灵的一个预象，一个预表，是吗？所以这里以便以谢就是帮助之石。以便以谢在亚弗东面的三里，在树示罗，即是会幕所在的地方西面大概20里。第一次的战争，以色列人是打败仗，死了有成4000个人那么多。以色列的长老和人民都很困惑，为什么呢？他们身为神的子民，在树应许之地跟这些这的敌人，是神叫他们要赶出迦南地的人来到征战，他们居然是战败了。他们都不能够明白为什么会输给一个拜偶像邻居的一个国家。他们其实失败的原因是很清楚，因为他们毁了跟神立的约。我们见到在以色列国当时，由上至下，由家庭去到国家，啲人都唔敬畏神。喺家庭立场，以利加拿因为自己嘅太太冇仔生，即刻娶儿奶，唔能够对妻子忠实。但系喺国家立场咧，以利都系一样，尊重两个仔多过尊重神，所以由上之下都唔能够系守神嘅律例典章，以致系导致失败。神唔单止教以色列人点样打仗，喺申命记嘅20章。亦都教以色列人怎样能够得胜，就是守神的约。在利未记的26章和申命记的28章都讲得很清楚，当以色列人是守神的律例典章，他们就能够得胜。 但是当他们不守神的律例典章，他们就会失败。以色列人与其认罪悔改回到去神的面前，他们就决定怎样啊，带埋约柜去打仗，就是好像摩西和约书亚时期一样，带埋个约柜去坐镇。长老知道是耶和华帮助他们作战，他们能够得到胜利是因为耶和华帮助他们，就算失败都是耶和华所允许。但是很可惜，他们只求眼见，不求这一位见不到的神。他们只是见到约柜是他们见得到的，但他们就不去相信这位见不到的神来到是守约。他们相信如果他们是带埋个约柜去，那就有神同在。现在这样的话，约柜就变成了他们的偶像，是吗？其实以色列人的心目当中是很多很多的偶像。在树昔日，在旷野，如果我们记得民数记的21章，当以色列人是背叛神的时候，神是差派火蛇去咬他们，他们就向神来到呼求，神就派摩西在树旷野建立铜蛇像，记不记得啊？任何人仰望铜蛇的都能够是得到医治。其实这个铜蛇的像，我都跟大家讲过，就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任何人仰望的都能够得救。这个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3章14节，是耶稣基督自己讲。但很可惜，以色列人就当这个铜蛇的像成为了他们的偶像。去到希西家的时候，在列王纪下的18章，希西家是要下令拆了铜蛇的像，就是因为以色列人当了这个是成为他们的偶像。现在再一次，以色列人又将约柜成为他们的偶像，带着约柜出去征战。以色列人不单止没有寻求神的旨意，亦都没有寻求神的荣耀，他们希望约柜的出现就能够帮他们带来胜利，脱离敌人的手。但是更大的问题是什么？他们是叫何弗尼和菲尼哈两个来到是运输约柜去到军营那里。记不记得这两个人啊？就是以利两个仔。神已经是向他两个人是宣判了审判，说他两个人必同一日一起死，是吗？但是以色列人就叫这两个人走去搬运约柜。当何弗尼和菲尼哈抬约柜去到营地的时候，以色列人的士兵和长老都大声呐喊，士气大振。他们认为有耶和华同在，他们赢紧了这场仗。但是他们没有见到自己的罪，他们没有知道自己第一场打输仗是因为他们没有守到神的约。就算有约柜同在，都不能够改变事实，他们是注定是会失败。再一次是给我们见到一切都操纵在神的手里面。就算以色列人当约柜是偶像，是他们的挡箭牌，但是神没有跟他们同在，神是反而跟他们敌对，因为他们是不敬畏神。神是要借非利士人来到惩罚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在住军营中的叫喊的呐喊，反而是激励了非利士人的军心。他们说，哇，现在耶和华降临在以色列人的军营里面，这个就是昔日帮他们降灾给埃及的这位神。所以他们很害怕，但是另一方面，他们也都是更加的有斗志来到打这场的仗。结果以色列人是有30,000的士兵死亡，他们又一败涂地。神是公义的，不会给有罪的人靠着自私自利的手法，用约柜来到做挡箭牌，来到做偶像，而给他们得胜。神是怎样讲啊？在撒母耳上的2章30节，尊重我的，我必重看他；藐视我的，他必被轻视。于是以色列人不单止是打败仗，连约柜都是被掳去。 約櫃被掳去这一节的经文在树撒母耳上出现了成五次那么多，在撒母耳上的四章十一节、十七节、十九节、二十一节和二十二节，可想得这一件事对以色列人的打击是有多大。在历史当中，这是第一次約櫃是落在敌人的手里面。約櫃是非常之神圣的，大祭司就算是大祭司一年一度才能够进入至圣所，在会幕的后面才能够一年一次见到約櫃。当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时候，时时都要搬运約櫃，但大祭司第一件做的是什么事啊？就是将纱布盖住約櫃，然后才处理其他的圣物。所以約櫃是轻慢不得，是不可以给任何人来到观望。約櫃亦都是神的宝座，我曾经讲过，因为約櫃的盖就是神的施恩宝座，是吗？现在神的施恩宝座居然落在敌人的手里面，神的宝座居然落在敌人的领土的里面，这个对以色列人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。約櫃其实就是提醒以色列人与神立的约，是吗？因为约柜里面是装着法版，法版就是神和以色列人立的约，但是以色列人就忘记了自己和神立约，他们认为拿埋个约柜去打仗就能够得到胜利。其实神的律例典章是怎么说啊？你们守我的律法，你们就得胜，你们不守就会落败。这个就是利未记的二十六章、申命记的二十八章。例如利未记的二十六章八节，说你们若果是守我的约的时候，五个人要追赶一百个人，一百个人要追赶一万个人，仇敌必倒在你的刀下。但若果你不服从的话呢？利未记的二十六章十七节，你们就要败在仇敌的面前，恨恶你们的要管辖你们，无人追赶你们却要逃跑。有没有见到当他们服从神的时候，五个人追一百个人，即是一个人可以战胜二十个人，是吗？还有一百个人可以追一万个人，即是一个人可以战胜一百个人。但是当他们不服从神的时候，他们违约呢，无人追赶他们却要逃跑。你想想多凄惨。若果以色列人是服从神，他们是荣耀神的话，带埋个约柜去打仗，就是好像摩西和约书亚的当年，不是问题。但是若果他们是背叛神，他们违约，只是当个约柜是个护身符，是个偶像的时候，是没有用。以利两个仔，他们平日在树约柜的面前来到侍奉神，他们的作为就是好像没有神律例典章的外邦人一样。现在神真的要将这个约柜交到去没有神律例典章的外邦人的手上，神是要透过约柜来到是惩罚犹太人和非利士人。两个祭司于是就死亡，就是以利两个祭。这个就应验了在树撒母耳上的第二章，一个神人来到是劝告以利的话，亦都是在撒母耳上的第三章，撒母耳来到宣判以利的审判。何弗尼和菲尼哈他们亵渎祭物，他们还玷污在会幕前面侍奉的妇女，神对他们一直都是忍耐，但是到最后他们恶贯满盈，招来杀身之祸。以利这个大祭司，他是知道他两个仔走到去会幕的至圣所，将约柜搬到去战场那里，他就坐了在会幕的旁边来到等候。当然他是很担心他两个仔的安危，但他更加担心的就是约柜的安危。其实他应该知道约柜只不过是神在地上的座位，就算约柜被掳，神仍然坐在他天上的宝座的上高，是吗？神根本不需要人来保护他地上的座位、地上的宝座。 在撒母耳上的四章十二节，说当日有一个便雅悯人从阵上逃跑，衣服撕裂，头蒙灰尘，来到示罗。根据犹太人的传统，这个便雅悯人就是扫罗，他就是将来会成为以色列第一个皇帝的扫罗。他去到示罗来到是宣讲战争的结果。为什么要去示罗啊？因为是会幕所在，因为是他们的领袖以利所在的地方。他说给以色列人听，他说给以利听，他说我们战败了，三万的士兵死亡。他说之后有个大屠杀，你两个仔何弗尼和菲尼哈都双双死亡。他说最大的悲剧就是连约柜都被敌人抢埋去。以利可能是有中风，可能是心脏病，当时他就向后跌倒，折断了他的颈骨，他就死了。经文说他的身体沉重，以利可能是吃得祭肉多，在撒母耳上的二章二十九节，又可能因为他平时在树这个会幕坐在这里来到是办案，他是很缺少运动，所以一听见这些坏消息，心脏病发，他就去世。在树经文话给我们听，他作为以色列人的士师四十年，撒母耳上的四章十八节，他不单止是一个士师，他还是一个祭师。以利两个仔的死是神的预言，是吗？还有呢，以利家族祭司的职责将会是被一个新的家族来到代替，这个新的家族就是以利亚撒的后人。我曾经讲过，以利亚撒就是亚伦的第三个仔，是吗？以利的祖先就是以他玛，就是亚伦的第四个仔，所以以利亚撒的后人就要代替以他玛的后人成为大祭司。我们知道在大卫的时候，他的确是安立撒督成为他的大祭司，撒督就是以利亚撒的后人。这场战争的悲剧是远远超过约柜被掳。诗人亚撒在诗篇的七十八篇曾经是描述，他说耶和华放弃了示罗的会幕，甚至是准许敌人将他是毁坏。在耶利米书的七章和二十六章都有讲同样的话。我们知道日后祭司在树拿帕这个地方是重起会幕，撒母耳上的二十一章。而在所罗门王的时候呢，会幕在基遍这个地方，历代至上的二十一和列王纪上的第三章。最后所罗门是将会幕入面的陈设搬了去圣殿，他起了圣殿之后，然后以色列人之后就在圣殿来到敬拜神，历代志下的五章五节。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，菲尼哈就是以利两个仔的其中一个仔的太太，他那个时候是怀有身孕，他即将临盆，他其实是比以利比他的家公和比以利两个仔更加有属灵的洞察力。以利两个仔当约柜是偶像，以利呢担心约柜的安危，是吗？但是这个媳妇呢，他是担心神的荣耀。所以当他帮腓尼哈生了这个 BB 仔之后，他帮这个 BB 仔改名做以加博。以加博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荣耀已经离开，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。神的荣耀最初出现在以色列人的营中，是证明以色列人就是神的子民。这个是出于出埃及记的第四十章，罗马书的第九章四节。但是现在神的荣耀离开了，神的恩典也都离开了。在所罗门王奉献圣殿的时候，神的荣耀又再一次回来，在列王纪上的第八章。但是当耶路撒冷就快被巴比伦人入侵，圣殿就快被毁之前， 以西结先知见到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殿，离开了耶路撒冷城。这个在以西结书的八章至十一章都有讲，在主耶稣基督诞生之前，神的荣耀又一次回到这个世上，路加福音的第二章和约翰福音的第一章。今时今日神的荣耀在哪里？是我们圣徒每一个人的身上，是吧？因为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，是吧？所以神的荣耀在我们的身上，神的荣耀亦都是到教会的肢体上。这个是以弗所书的二章和三章。而最后去到千禧年国，神的荣耀会再一次临到这个世上，以西结书的四十三章。虽然约柜是被掳，但是神仍然是能够显出他的大能。古时的时候是很有趣，当一个国家打赢另外一个国家，为了要显给人看我的神厉害过你的神，他们会怎么做？走去打败那个国家的所供奉的庙里面，将他们供奉神的一切拿晒来，是吧？摆在自己供奉我们神的庙里面，就是给人知道什么？我的神厉害过你的神。现在非利士人都是一样，将约柜摆在他们亚实特的大捆殿里面，就是想证明给人看，我们的大捆神是厉害过你们的耶和华，所以现在你们的约柜都在我们的庙里面。亚实特就在地中海沿岸，大概离开地中海大概是三里，离开耶路撒冷大概是三十三里。大捆就是非利士人主要的神，是一个谷物和植物的神。他是有人的上半身，他是有鱼的下半身。熟不熟口熟面啊？我相信我们成日童话里面的美人鱼，是吧？就是来自这个大捆神的像。上身是人，下半身是鱼。根据他们的神话，大捆亦都是风暴之神巴力的爸爸。记不记得巴力啊？这个大捆原来是巴力的爸爸。以色列人曾经是因为敬拜巴力而被神是多次来到是审判他们。他们将约柜摆在大捆殿，第二日去看一看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大捆的神像碌了在地下，好像跪了在约柜的面前他们就认为哇，是不是地震啊？将大捆的神的像扶起身。第三日呢，更离谱，大捆神又碌了在地下，又俯伏在约柜面前，今次头和手都被斩了下来，都断了下来，摆了在门槛的上高。原文的意思可以解释做门槛使到这个大捆的神像的手和头分开，亦都可以解释是将头和手摆在门槛的上高。将敌人的头和手斩了下来，在说战场上是常用的手法，就是打胜了敌人之后，将敌军的士兵的头和手斩了下来。在说经文里面，神的手是被提到成八次那么多，在说撒母耳上的四章至六章，但是相对来讲呢，大捆神的手就被斩了下来。有没有见到这个对比啊？就是显示出耶和华先至是最伟大，是厉害过这个大捆神。在撒母耳上的第五章第五节，说因此大捆的祭司和一切进亚实特大捆庙的人都不踏大捆庙的门槛，直到今日。那些非利士人是很迷信，因为曾经大捆神的头和手都在算门槛上高，他们以后都不敢踩着脚落个门槛那里。经文说直到今日，在树撒母耳上重复出现这一节的经文，直到今日，证明给我们看撒母耳记的作者其实就是一个目击的证人，是当时是见到这一切。耶和华不单止是羞辱了腓利士人的神， 耶和华亦都羞辱非利士人，他差派了鼠疫来到是感染非利士人。本来神应该是降这些瘟疫在犹太人的身上，因为他们没有遵守到神的律例典章，是吗？但是神的恩典反而是将这些鼠疫瘟疫是降在非利士人的身上，是神的怜悯，是神的恩典。很多学者都在想，究竟非利士人所得到的这些瘟疫是什么病呢？有些解经家说就是腺鼠疫，腺鼠疫就是淋巴腺的发炎，当淋巴腺发炎的时候是会肿胀和疼痛，尤其是在腹股沟那里是非常之的疼痛。亦都有人说其实就是癌症，是 tumor、生瘤、亦都有圣经的版本就是 King James 说是痔疮，其实这个是一个很不好的翻译，我相信不是痔疮，而是真的毒瘤，是这个 tumor。 无论是什么病，总言之是跟两件事有关，第一件事就是老鼠有鼠疫，第二呢就是真的有肿瘤。这些令到非利士人非常之的痛楚，是吧？非常之的羞辱，而且也都有很多非利士人是死亡。其实在这里我们已经见到他们应该承认是耶和华在处审判他们，但是他们就不知悔改，他们心想不如等我们做一个实验来到证明，看看是不是真的神在审判我们。于是五个腓利士人的领袖就想出一个计仔，就是将这个约柜摆在第二个城那里、由阿实特搬去加特。加特就在阿实特东面的十二里。那些腓利士人想，如果搬了去第二个城那里，如果是加特又是有这些鼠疫，又是有这些肿瘤发生，那就真是耶和华在审判我们。但如果搬了去那里什么事都没有呢？那就皆大欢喜了，就是说不是耶和华审判我们，是吧？怕都不用怕。但是搬了去加特之后，同样的事情又发生过。那跟着呢、他们居然又可以想到这个办法，事不过三，再将这个约柜搬去以格伦这个地方。如果去到那里还是有这些事发生，那就是耶和华了，是吧？以格伦的居民怎么说？哇，有没有搞错啊？你找我们来教飞，是吧？明明两个城都已经是这样，你还找我们来做试验？他们就投诉，但是投诉无效，结果的约柜都是去了以格伦，结果是怎样啊？又有瘟疫，又有肿瘤。于是他们不得不承认这个正是耶和华审判他们。所以他们就没了计了，满城风雨了，搞到已经三个城市是这样。唯一的办法就是怎样啊？将这些约柜送回去以色列人那里，是吧？不要搞了。整件事经文告诉我们持续了有成七个月，对我们来讲就很清楚，直情是耶和华审判他们。但是他们呢还在树半信半疑，等我们想多个方法出来、不要直接这样将个约柜送回去，很瘀的，直接送回去。哇，两个人抬着个约柜，四个人抬着个约柜走去以色列人那里。哇，以色列人见到，哇，你们生满了毒疮、你们知衰了、你们知道自己有问题，所以将个约柜送回来。所以他们不够胆直接将个约柜送回去。其实他们都明白是他们冒犯了神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说不可以白白将个约柜送回去的，我们要送回一些礼、给一些以色列人、送些什么礼啊？五只金老鼠，五只是毒瘤，五只瘤、金瘤、他要是给耶和华知道，哎呀，是你降灾，我们知道是你降灾，现在希望你平息你的怒气，是吧？所以做了五只金老鼠，五只金瘤。喂，为什么五只啊？因为主要的非利士城市是有五个，我跟大家刚才讲过，是吧？所以五只金老鼠，五只毒瘤，摆埋个约柜就希望送返返去。 而他们又找些占卜师啊，找些祭司来帮他们想计仔，有什么办法可以试多一次，究竟是不是耶和华降灾在我们的身上呢？你猜他们想出条什么的计啊？找两只母牛，这两只母牛还要在树哺乳的母牛，即是喂着牛仔牛奶的，然后呢这两只母牛都要未负过轭的，即是说未拖过重嘢的，然后呢做一个新车，就将药柜摆咗上去，跟住就将嗰啲金柳啊、金老鼠嗰啲礼物摆咗喺药柜嘅隔篱。嗱，然后呢将嗰两只牛同埋药柜向住柏士物呢个城。若果嗰两只牛真係直线咁跑去嘅呢，咁就真係耶和华降灾啦，返咗去以色列人嗰度。但若果嗰两只牛动弹唔喐呢，咁就唔係啦，係咪？另外呢，如果隻牛氹氹转呢，不是直线咁行呢，或者行歪咗呢，咁又唔係耶和华嘅审判。如果嗰隻牛走返去喂牛仔呀，咁就更加证明唔係神啦，係咪？唔係耶和华审判佢哋啦。嗱，其实呢个咁样办法係好唔公正㗎喎。点解呀？因为第一，呢两隻牛都未负过轭嘅，都唔識拖重嘢㗎，係咪？好明显就唔会喐啦，有咁重嘅药柜喺后面，係咪？第二呢，喂，喂緊小牛㗎嘛，嗰两隻牛突然间就会諗下，喂，我两隻牛仔去咗边呢，係咪？咁又走返转头喂牛仔，咁又证明唔係耶和华。仲有第三呢，虽然最初嗰两隻牛係向住嗰个白事物以色列人嗰个城，但係会唔会行直线啊？若果一隻牛跑快过另外一隻牛会点样啊？就会行歪咗，係咪？平时嘅牛车系点样㗎？有个人揸住条鞭的，两只牛，他见到一只牛跑得快过头，他就会鞭另外那只牛，那只牛就会跑快一点，就维持向前行，是直路，是吧？但如果你根本是没有人驾驶的话，两只牛一只行快一只行慢就会歪了。所以他们想尽办法就希望证明不是耶和华降罪给他们，结果怎样啊？是神的安排，那两只牛真是将个约柜带了去八士物这个城。八士物这个城的意思就是太阳之家。八士物在耶路撒冷西面大概15里，是一个利未城，是一个利未人的城，是当年约书亚将这个城是赐给亚伦的后裔。非利士人根本不知道这个是利未城来的，是边个的旨意他们决定将只牛带去柏士物啊？我相信是神的旨意，就是将个约柜带了去这个城里面。非利士人的首领不认识神，但是反而牛认识神，带着个约柜去到这个利未的城。正如好像以赛亚书的1:3说，牛认识主人，驴认识主人的草，是吧？两只牛都认识耶和华将约柜带回去以色列。于是牛就越过了边界去到八士物。当时的人正在收割小麦，应该是5月至6月的时候，他们都很开心，兴高采烈，约柜回来了，是吗？利未人就立刻是将约柜从车上搬了下来，摆了在一块的磐石上高，隔离就是放了非利士人所送给他们的礼物。因为这个是利未的城，所以里面的祭司是懂得怎样来到搬运这个约柜，这个是很重要。这两只的母牛因为是将圣物带来去以色列，所以不能够用作其他的用途，只可以将这两只牛是杀了，然后就献祭给神，将两只牛是当燔祭是献给神。但是唯一做错了的是什么？在住利未记的1:22都说，只有公牛是可以献给神，而当时他们是将两只母牛是献了给神。其他人都带了很多的礼物来到献给神，当时大家都非常之高兴。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悲剧，经文说有人擅自观看约柜。我曾经讲过，约柜只有大祭司一年一度 喺树至圣所先至能够系见到约柜，唔可以系随便俾人观看。其实祭司唔单止系献错咗母牛俾神，佢哋仲应该系将纱布系冚住个约柜，咁样先至系啱。嗱，如果神是惩罚那些不知道律法但是对约柜不敬的外邦人，他是不是会更加惩罚那些知道律法又对约柜不恭敬的人？他绝对是会。所以就发生了一场的大浩劫，死了很多人。对神约柜不敬的罪是什么？是死。这个很有意思，在住撒姆耳记入面，无论是撒姆耳上的第六章或者是撒姆耳下的第六章，都是有人对约柜不敬而招致杀身之祸。在撒姆耳上的第六章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，等阵你就会见到有很多人死亡。撒姆耳下的第六章呢，就是讲到大卫当他登基之后，他想将这个约柜带回去耶路撒冷，当时就差派了祭司又是用牛车来到运约柜，结果牛失前蹄，个约柜差啲是跌了落地。这个祭司叫做乌撒，因为他不是处理圣物的祭司，他是没权掂圣物，所以他是招来杀身之祸。这个下年我讲大卫的故事的时候是会跟大家讲。今天经文说有七十人加五万人死亡，七十人加五万人死亡。但是有很多的人就会觉得，喂，这个帕士密这个城是一个西城来的，哪边可能有五万人啊？所以很多圣经的版本都将五万删除了，就是说七十个人死亡。有些什么的版本啊？英文版本的 NIV 还有 ESV 都是除了五万人得回七十人。和合本呢，在撒母耳上的六章十九节更精彩，和合本说就击杀了他们七十人，那时有五万人在那里。即是说有五万人在场，七十个人是围观了这个约柜就死了，是吧？但是和合本都挺忠实，对原文有个括弧仔写着说什么？原文作七十人加五万人。究竟是七十人定是五万定是五万零七十人呢？其实有三点给我们注意到当时不止七十人死亡。第一点就是如果真的民事抄错数字，我在住讲圣经可信吗系列我都讲过，真的有圣经里面是有数字上的抄写错误。如果抄错数字，最多就是本来一万人而家写咗五万人，是吧？或者本来二万人写咗五万人，但是不会说七十又加多五万的嘛，是吧？不会这样来到抄错的嘛。另外第二点呢，在撒母耳上的六章十九节怎么说？神大大击杀他们，死了七十人是不是大大击杀啊？相信不是，是吧？五万人就真的大大击杀了。其实最好的解释是什么？原文说七十加五万人，就是立刻当场是有七十个人死亡，但是有五万人呢是事后先至死亡。这个我相信是原文的意思。约柜暂时就存放了在基列耶林这个地方，圣经告诉我们是阿比拿达的屋企。基列耶林在帕士密东北大概十里的地方，长期以来都是拜偶像。但是因为约柜回到来又被撒姆耳这个这么属灵的领袖来到带领，去到撒姆耳上的第七章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。城里面的人差派阿比拿达的仔，就是以利亚撒，将他自己分别为圣看守住约柜。我相信这一家人就是利未人的家庭。为什么我会这样说？有两个原因。第一，经过帕士密这个悲剧，相信以色列人都学识圣物是轻慢不得，是吧？所以我相信他们绝对知道要摆在一个利未人的家。还有第二点呢，这个人叫做以利亚撒，熟不熟口熟面啊？这个名字就是亚伦第三个仔，是吧？为什么会为这个人改这个名字啊？ 相信这个都是利未人的一族，所以是用亚伦第三个仔的名字来到给他的仔，叫做以利亚撒。约柜在基列耶林停留了大概一个世纪，亚弗的战争大概是公元前的1104年，大卫大概是公元前的1003年将约柜搬回耶路撒冷，相隔大概是100年那么多。而在撒母耳上的7:2-3，说当时撒母耳召集百姓，叫他们转离罪恶，寻求耶和华。约柜已经在亚比拿达的家有成20年那么长。今天结束的时候，想跟大家回来看一看，今天我们讲了约柜有三件事，是吗？记不记得是什么？第一件事是约柜的秘掳，第二件事呢，约柜的归回，是吗？第三件事呢，约柜被亏看。我们学到什么呢？这些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首先我们看看约柜的秘掳。以色列人认为约柜跟他们同在就等于神跟他们同在，是吗？因为约柜就是神的施恩宝座嘛，是神坐在施恩宝座的上高嘛，所以他们认为有约柜同在就是神同在。所以他们才会将约柜变成了个偶像，是吗？其实你有没有见到个问题在哪里？他们要将见得到的东西带去战场，见得到的东西他们才相信。其实以色列人的信心是在说他们所见得到的东西的身上，这个是很大的问题。将来他们亦都会希望有一位王来带领，他们不要神来带领。为什么？因为王他们能够见得到嘛，神他们见不到嘛，是吗？所以你一直就是见到，这个就是他们的问题，他们都希望见得到的东西，所以才会将约柜是变成了偶像。但是其实约柜是代表什么？是代表神与人立约嘛，和以色列人立约嘛。约柜里面所装住的就是法版嘛，是吗？就是神和人来立约嘛。其实他们应该着重的是他们同神立的约，若果他们听神的话，他们自然是会神会带领他们打胜仗。但若果他们违约，就算拿埋个约柜去打仗，神都不会帮他们，是吗？所以我们都是学识，我们要小心，我们千祈不要凭眼见，是吗？我们要相信这位神，不要认为要凭眼见而不是凭我们的信心。其实耶稣基督和神儿女的关系，和约柜和以色列人的关系是很相似，两个都是一个约来。耶稣基督是跟我们立的是新约，是吗？约柜里面的是旧约，这个是真的。新约告诉我们，我们不是靠我们的行为得救，但是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告诉我们，从来没有人是靠行为得救。但是如果我们真是一个重新得救的基督徒，我们就应该有爱心的献祭来到回应神，就是我们愿意守神的家规，愿意守神的律例典章。我们每一个神的子民，神的儿女，我们都要遵守神的约，这个是很重要。我们千祈不要就将我们的信心放在见得到的东西的身上。很多的基督徒他们都希望见到神的祝福，见到有物质的祝福，他们就觉得有神同在了，是吗？就好像以色列人有约柜在这里，他们就以为有神同在。很多现在的基督徒，我们是希望见到有物质上的祝福，又是见到的东西，才是说神与我们同在。但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什么？我们有没有守约，是吗？这个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所没有做到。有很多人说，哇，在守约，袁牧师你不要乱这么说，保罗在使徒罗马书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。我在树今年的年底讲罗马书的时候，就会跟大家解释什么叫做不在律法之下。但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自己都说，你爱我的话，你就守我的律例典章。很多的经文，约翰福音的14:15、15:10-20，使徒约翰亦都在约翰一书的5:1-5说，我们是要遵守神的律例典章。我只不过是讲出几节，其实有很多很多。 所以我们绝对要小心，不要只是见到眼前见得到的事，我们要是注意我们是不是真的有守到神的律法。还有呢，第二点就是约柜的被窥看。以色列人擅自去窥看圣物，擅自去窥看约柜，以致是招来杀身之祸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是吧？我们绝对是要小心。在经文里面给我们见到，所有属神的人不属神的人，当他们对神不敬，神都是有严重的后果临到他们的身上。虽然神不是说真的坐在树约柜的上高，但是我们都要是尊重任何属于神的东西，我们千祈是轻慢不得。在希伯来书的10:31，说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。这一句是新约，不是旧约。有很多人说，哎呀，旧约的神就很严厉，新约就没有这支歌唱了。不是啊，这支的经文是出于新约。今时今日西方的社会的基督教基督徒的问题在哪里？都希望成为神的 buddy， 成为神的好朋友，是吧？就忽略了这位神是高高在上，坐在他宝座上高，我们值得敬畏的神，我们要很小心。另外还有第三点呢，就是约柜的归还。非利士人一而再再而三希望怎样？希望证明降灾在他们的身上的不是耶和华，是其他东西， 是碰巧而已，是吧？所以他们的什么鼠疫啊、毒疮啊，希望不是神的作为，但是一次又一次被他们见到真是神降灾在他们的身上。这个其实跟我们现在都很相似，现在的人一而再再而三希望见到什么？没有神，不是神创造这个宇宙，不是神创造人类，所以他们说是什么？大爆炸论，所以他们说是进化论，是吧？其实这个在我这个圣经可信吗系列我已经讲过这两个论点的问题，就是大爆炸论和进化论是很有问题。他们都是一而再再而三希望证明就是没有神，证明没有神就能够怎样？就能够做他们喜欢做的事，没有后果了嘛，喜欢做什么都可以。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原因，为什么这些人希望证明神不存在，为什么这些人不相信有神。非利士人不单止不能够证明这一切不是神的作为，反而他们亲眼见到约柜被神带领回去以色列人那里，是吧？我刚才讲过约柜和耶稣基督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，耶稣基督都是一样，去到末世神将会差派他再回到这个世上，就是好像约柜回到去以色列人的当中一样。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做好准备。所以我们今天见到我们有三件事，是吧？约柜是秘掳，给我们见到什么？我们要小心，不要将我们的注意力只是放在那些见得到的东西身上，就好像以色列人当约柜是偶像。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有偶像，希望神祝福我们得到物质上的东西，是我们见到的东西。但我们要小心的是问下我们自己，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守约的人，是不是一个守家规的人。第二点呢，约柜被窥看，我们要问一下我们自己，我们是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。还有第三点呢，就是约柜的回归，我们都要问一下我们自己，是不是已经作好准备来到迎接这一位万有的君王。愿神祝福自己的话语，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是给我们有撒母耳上的第四章至到第六章，给我们见到约柜被掳回归同埋被窥看。愿意我哋都系能够从以色列人嘅身上同埋非利士人嘅身上，系学到唔好净系注目喺见得到嘅祝福上高，而系我哋要问一下我哋自己，系咪一个守约嘅人？第二点就系约柜嘅被窥看，我哋亦都系需要问一下我哋自己，我哋系咪一个敬畏神嘅人？而第三点，约柜嘅归回。我们知道一切都是掌握在你的手里面， 就是好像約櫃被你帶領回到去帕士密的城裡面，耶穌基督又一次是會回到來這個世上。我們所需要問我們自己的問題，就是我們是不是已經作好了準備來到迎接這位君王，願意他回來的時候我們都能夠被他稱為一個忠心良善的仆人。我們這樣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義求，阿門。